他们不让我坐公交车， 哎呦， 不让我坐电梯， 啊， 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我这儿也不喜欢你 啊？为什么呀？ 因为你手里的香烟呢。 哦，原来这样啊，我掐了。 谢谢合作。 公共场所请勿吸烟。 下载钉钉 FM 手机客户端，好节目先订阅，更新之后会及时提醒你哦。 2015北京榜样全面征集，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推荐身边榜样，期待您的参与。 大千世界，小小环球，打开报纸，搂上一搂，世间百态，无欲无求。我说您听是非，美丑，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少小离家老大回，香烟未改鬓毛催，亲人相见不相识，一十八载血和泪。讲一个打拐的故事。哎呀，这个故事呢，头前我看完之后真的是把抓柔肠，很让人难过呀。不过虽然难过，但是也要讲，提高全社会对打击拐卖妇女儿童严重犯罪行为的认识，是吧？大家伙群策群力，共同来预防这类令人发指的惨无人道的伤天害理的犯罪行为。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的周末新闻书场，我是李欣。这故事啊，是关于一个男人的故事。一个男人和他的家离散多年，最终得到团圆的这么个事情。主人公呢是福建莆田那个地方的人，姓徐，老徐家，他叫徐阳，今年呢快奔30了。但是呢他自己并不认可他的家庭和姓氏，他认为他不姓徐，他姓赵。这也是头几年辗转多方查找，最终找着了。真姓赵吗？姓赵。他还真不是福建莆田人士。哪儿的呀？四川达州开江县永兴镇。他叫赵永永，他的弟弟叫赵永宽，他爸爸叫赵代富，他的妈妈叫肖学琴。一家人家离散了小20年了，方才得到团聚，而且来说也是家败人亡呀。这个拐卖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这么大呀，那是啊，一家人的幸福瞬间就没了，一个好好的家庭瞬间崩塌。这赵永永啊，咱就不叫他这个徐阳了，本人人家也不认可，是吧？现在呢也找着自己的生身父亲了。赵永永现年29岁，多会儿丢的呢？21年前。他这个记忆里头很模糊的有点印象，那是1994年的7月12号。干嘛记这么清楚呢？皆因为那一天是当地老百姓赶场的日子。什么叫赶场啊？搁咱北方而言叫赶集，就是农副产品啊，是吧，家里头的针头线脑啊，在那个地方交易买卖啊，挺热闹的那么个集市，在镇店上头。那么这个赵永永和他的弟弟赵永宽呢，他不有个母亲叫肖学琴吗？当时啊他的父亲母亲岁数还是不大的，很年轻，孩子很小，那一年赵永永才7岁，弟弟才5岁。赶上赶场啊，肖学琴呢早早的起来收拾停当，把家里人的饭都给拾得好了，然后呢就夹着个包就出门了。出门没走2步，觉得后面有人跟着， 回过脸来一看，呀，俩孩子跟出来了，干嘛呀你们啊？我们想跟着妈妈去赶场，我们去那个看一看，耍一耍啊，想玩是吗？走走走，那你们乖啊，别淘气，没问题，跟着您。这个娘三个就到了镇上了。走着走着，头前啊出现俩男人，就跟这萧学勤打招呼，仿佛认识又好像不认识。这萧学勤呢还觉得挺生分，什么事儿啊？那俩男的呢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呢赵永永太小他没听见，反正呢就看他妈妈呢就跟着这俩男的呢就进了一个小黑屋，俩孩子也跟进去了。刚进屋坏了，这俩男的不但把门给反锁上，而且把屋里面的收录机打开了，放出了很大很大的声音，就用这个声音呢把别的声他给压住了。欲行不轨，要干坏事儿啊。不仅那个噌把刀给掏出来了，把孩子留下，留下孩子跟你就没话了，不留孩子我要你的命。萧学勤哪儿干呢？哎呀，你们原来是坏人，你们要抢我的儿子，不行，我跟你们拼了。说话之间他往前一扑，后面过来那男的穷凶极恶，拿刀打后的扑扎进去了，连扎两刀，萧学勤躺地下不动弹了。俩小孩吓得，哎呀妈呀，你们杀人了，救救我妈妈。闭嘴，你们俩瞎嚷嚷，连你俩一块干掉，听见没有？俩孩子害怕呀，不敢言语了。这俩坏蛋过来，妈肩头拢二背，把这俩孩子捆上了，给塞到后院里头，嘴堵上，把他妈妈的尸首搭在一边。就这样没过多久，把这俩孩子拐卖到了外地，给卖了。卖这孩子的时候真是撕心裂肺呀，为什么小哥两个分不开呀？头前先来一女的，那俩坏蛋说了，哎，你看看看看这俩孩子，你喜欢哪个？看了看就指着那个赵永宽，赵永永他弟弟啊，喜欢这孩子，这孩子小点挺逗的，也好养活，那你拿走吧。多少钱呀？7500。好嘛，7500块钱买一大活人。哎呀，分别的时候啊，小哥两个哭成一个抱了，拽着对方的衣襟是死死的不肯撒手。哥哥兄弟，哎呀，咱们不能分开。可是呢，孩子哪拗得过那几个坏蛋呢？终于把他弟弟给卖了，没过多久把这赵永永也给卖了。卖至在福建莆田，在那个地方一户人家，也是农户。去了之后呢，他这养父养母啊从来不告诉他你打哪儿来的，怎么来，怎么回事都不说。但是呢，虽然说被拐的时候年岁幼小，刚才7岁，但是在赵永永的内心深处始终忘不了，就是他的家，他的爹妈，他的弟弟，他的亲人们呐。每到了夜静更深，就白天啊不得闲，养父养母啊使唤这孩子，去打猪草去，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赶紧赶鸭子呀，干农活赶紧下地去。小学5年级让他辍学了，人家说了，买一孩子不是让你这儿啊读书深造考的学的，就是让你干活，你就是识文断字，能算账就行了，别的我们不指望你。整个买一壮劳力。到了晚上，月上三竿，这小孩都睡觉了，大人呢也歇息了。这个时候赵永永躺在被窝里头，想起来自己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哎呀，禁不住是悲从中来，不敢大声哭啊，怕养父养母不高兴啊，把自己闷在被窝里面是低声的啜泣。心的话说，这样不行啊，这玩意儿不是办法，我老这么哭，老这么思念亲人，又没什么辙，没什么办法，这时间长了我还不凹头死啊，不行。关键是什么呢？我离家的时候太小了，家的印象已经非常模糊了，我不能让残存的这么一丢丢一点点的记忆继续随着年深月久时间的推移全部都忘了，那我就和我的家，我的生身父母一点联系都没有了，不行，怎么办呢？画吧，找张纸，找根笔，在这个无人之处啊，就开始凭着自己的记忆使劲的想啊，回忆家里面是什么样的， 这村庄呢是个什么样，是吧？是不是有条河啊？这个家里面门口是不是有个树，是个什么树呢？啊，这院子是个什么样的，就慢慢的给画出来了。就这么着，时间长了以后，愣是练出了一手画画的手艺。好嘛，在那之后呢，他的养父母一看这孩子不能老跟家里面吃闲饭啊，去给你介绍到外地去打工去吧，到南方有那个厂子里头打工。哎呀，穷的跟什么似的，他打工啊挣钱啊也不容易啊，最穷的时候啊，说是想改善，吃什么大鱼大肉吃不起，想吃碗方便面，兜里面都囊中羞涩。这对赵永永来说都没什么，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每到了每逢佳节倍思亲嘛，每到了春节之前，哎呀，心里面啊可难受了，想家，是想的不是莆田那个家啊，想的是四川那个家，所以他特别不愿意在春节的时候回家探亲。别的工友到了春节前高兴的跟什么似的，哎呀，放假了太好了，赶紧早点买火车票，是吧，回家看亲人去。可是每到这个时候，赵永永的心里面都是格外的凄凉。为什么呢？在他看来无家可归，莆田那个家不是我的家，跟他的养父母实际上也很疏离，几乎没什么感情。养父母呢也是使唤他，并不是拿他当真正的视若己出亲生儿子似的看。他呢也觉得这根本就跟我没关系的这么一户人家。那么自己的这个原来的家乡在什么地方，随着时间推移还真是说不上来了。哎呀，只是觉得啊应该是四川那边，但是到底在什么地方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所以越到春节之前心里面越难受，他越难受不是吗？这工友不知道啊，还老招他。哎，我说啊，那谁，那个徐阳，不，那会儿他叫徐阳啊，徐阳，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厂子里面也没活干了，你干嘛不买票回家呀？你老跟宿舍里面这么糗过着干嘛呀？徐阳一想，说来话长，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我跟你也说不着啊。是是是，我那个什么啊，我很快也要回家。那回家咱一块走吧，啊，一块走，走，一块走。你收拾收拾行李啊，我没什么行李可带的。不是，那您买火车票了吗？哟，我这没买火车票，没买火车票你怎么回家呀？我到火车站我现买去嘛，现买去，走，咱一块去火车站。到了火车站，人家赶火车去了。徐阳站在火车站，想去想来，我回莆田，跟爹妈养父母没话说呀。那我去哪儿呢？那我也真是不能在厂子里面待着，这成怪物了。谁是到春节的时候不回家跟厂子里面待着呀？干嘛？你是怎么着守夜，是怎么着加班啊？加班也不给你加班费啊。厂子里待不住怎么办呢？不想回家，厂子里待不住，哎，算了，随便买张火车票，那能去哪儿就去哪儿，去哪儿待两天，然后不行就早点回厂子上班呗。就这样十几年过去了，自己的老家音信皆无，亲人天各一方。哎呀，这赵永永心里太难受了。那么后来呢，到了2012年这段时间啊，这些年来咱们知道，这个随着国家呀有关部门执法力度的不断加大，加上广大人民群众的这方面意识也加强了，是吧，打拐这个斗争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大伙都有这个意识，众人拾柴火焰高。而且呢，在网上有一些网站公益的这么一个活动，说白了就是老百姓啊，大家帮助大家啊，对，真是大家帮助大家，互相交换信息啊，互相了解，说是哎呦，你是被拐的啊，对，我也是被卖的，是吧，咱们同病相怜，那咱一块儿来汇总吧，你是什么地方人，我是哪人，是吧，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啊，这个意思。那么说一说各自的情况呢，我们给你分析，不行的话呢我们还帮你找人，是吧，或者说你需要联系一下这个当地的公安机关，是吧，你是人在福建呢，那我人在四川，我可以去给你跑一跑这个事情。就这样互相帮助。但是起先呢，赵永永把他的事情在网站上一公布啊，众网友皆曰不信。哎呀，你这太传奇了，你这电视剧看多了吧，您别是跑我们这儿瞎编一段是吗？没有啊，我这真事儿啊，真事儿怎么那么看像觉得是戏呢？嗨，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嘛，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大伙儿都不信。 当然这当中有人是信的，相信赵永永没有说谎，帮他找人找线索。那么后来呢，又跟这个四川达州地方公安机关联系上了，公安机关也很重视，把他的情况汇总了之后，因为什么呢，实际上在1994年7月12号那个前后，在赶场期间，就是当地那个镇店之上，失踪的孩子不止赵永永和他弟弟赵永宽，还有俩孩子，四个孩子都找不着了。那当然各自的爹妈家长能不关心这个事儿吗？孩子丢了，更何况老赵家不光孩子丢了，媳妇儿也没了，赵永永他妈妈也失踪了吗？他爸爸赵大夫那能不急眼吗？到警方那个地方去报案，算失踪人口。所以说呢，公安机关是有备案的，有材料。那么根据赵永永提供的一些个线索，双方这么一定对，证实了赵永永就是94年7月12号赶场期间失踪的四位孩童之一，找着了，赶紧跟他爸爸联系。那么这样的话呢，又过了那么一两年吧，不仅仅说是啊赵永永跟他父亲团聚了，而且通过公安机关的帮助把他弟弟赵永宽也接回来了。这样的话呢，一家三口了，现在是啊父亲还有俩儿子，爷儿三个见面了。哎呀，赵大夫高兴啊，说这些年呐，我这日子你们不知道是怎么过的呀，俩儿子终于回来了，真是苍天有眼。怎么办呢？在他们村子里头是大摆筵宴，我掏钱请大伙来吃饭喝酒，可劲儿的高兴，可劲儿欢乐吧。哎呀，说是当时酒席宴前，哎呦，这个乡亲们也替他们老赵家高兴啊，总算是团圆了，有放鞭炮的，有唱川剧的，呵，有推杯换盏的。可是在这个众人的喜悦声中，唯独看到的是赵大夫，就是他爸爸抱着赵永永和赵永宽爷三个是抱头痛哭。他们心里面知道这小20年这日子是怎么过的。那位问了，那话说在此处这事儿就完了吗？谁说的？哪儿完得了啊，那儿还有一个生死不明的呢。对他们来说，对他们爷三个来说，赵永永的母亲赵大夫的妻子肖学琴还没下落呢，哪儿去了？孩子当时只是模糊的记忆，就是那俩坏蛋把他们兄弟俩给抢走了，然后呢捅了他妈妈，但是他妈妈到底是死是活呢？赶紧到公安机关报案，侦破此案吧。没过多久，达州当地警方组成了专案组来专门侦破此案。案子破了吗？破了，把俩犯罪嫌疑人逮住了，一个姓廖，一个姓蒲。这事儿怎么起来的？咱们打头上说啊，那是1994年的事情。说当时啊，这俩家伙，一个姓廖，一个姓蒲啊，在当地游手好闲。这姓廖的问这姓蒲的借钱，哎，我说最近这玩意儿手头忒紧了，哈哈，耍钱反正也不太利落，是吧？老叔，那个什么大哥，你给我拆这俩行吗？这姓蒲的一看这姓廖的，你老跟我借钱，老叔没完了你啊。不是，嗨，那你是我大哥呀，你帮个忙吧。帮忙是帮忙，不过呢咱们老这么着坐吃山空也不成啊，是不是啊？有现成的生财之路，你为什么不走呢？一天到晚跟我这儿挤兑，我从我这儿拆的钱，我哪那么多钱啊，我又不是百万富翁，那您说有什么生财之路啊？嘿，这事儿啊兄弟你要答应，大哥我跟你一块办，咱哥俩一块发财，这是致富之路啊，而且来说肩不动膀不摇，嘿嘿，稍微啊动动脑筋儿，这事儿就搞定了。我怎么没想明白呢？大哥您给我指条明路，这什么好主意呢？什么生财之道呢？嘿嘿，拐卖儿童啊。啊，卖孩子？卖谁的孩子呀？废话，当然是别人的孩子了。不是，哪儿弄去，太容易了。再过几天赶场的日子到了，很多人拉家带口的带着孩子赶场嘛，人多嘛，过来看热闹来了。人一多一乱，咱趁人不备拖俩孩子走，把嘴一捂，找一旮旯，是吧，给弄晕了，然后就 好办了。 哦， 哎，这有风险吗？啊，废话，能没风险吗？违法犯罪必须有风险啊。那有风险，风险越高它回报越大呀。哦，是这么个意思啊。对，要怎么风投风投呢？嗨，他不挨着，哥两个商量好了，行了，下手吧。7月12号赶场日子来了，这俩人在街市上溜达溜达，哎，正好跟带着俩孩子这个萧学勤是狭路相逢。哥俩一递眼色，行了，就他吧。一女的边上也没男人，带俩孩子，这太容易下手了。走走走走，那什么，大姐，好久不见啊。萧学勤吓一跳，又是谁啊，不认识啊。二位有事吗？啊，那个什么，那个老周啊，让我给您带一口信儿。老周啊，不是，那个老李，不是，那个老王，哎，甭管是谁了吧，反正是您的熟人，让我给您带口信儿。这萧学勤啊也没往深处想，就说啊，当时可能也没有这个警惕性啊，那有什么口信啊，走走走走走走，咱屋里说屋里说。带了一个小黑屋里头，把门反锁上插好了，那边把那录音机声音打开。这时候萧学勤才意识到不对，要出事儿，这俩人是绝非善类，要喊，要跟他们正班。这俩家伙一看，行了，你也够碍事的，我们卖孩子也不卖你，你也不值钱是吧，你不值钱你搁我们手里还不砸手里啊，怎么办呢，怎么办啊，哈哈，宰了吧，拿出刀来，噗，当场就将萧学勤杀害，把俩孩子给弄到后院去了。但是俩孩子怕他们嚷嚷啊，这两个亡命歹徒真想得出来，往孩子的饭里面掺安眠药，让孩子吃饭，这吃吃吃饭吃饭，饿了吧。俩小孩吓坏了，哪敢执拗啊，把饭吃了之后，哎，蒙头大睡。行了，这边呢把萧学勤的尸首处理好了，然后就把他们给卖了。就这么个过程，历经18年，案件侦破了，兄弟两个总算是回了家，跟老父亲团圆了。但是呢，留下的伤痛是难以随着岁月的更替而渐渐的弥合的，永远在他们心里面有一道伤疤呀。他的妈妈是被人贩子杀害的，哥两个让人贩子害惨了，把他们抓到外地去，给根本不认识人家，在那个地方生活了这么多年。现在您说对这个赵永永哥两个有影响吗？有啊，记者采访赵永永时候就发现了，这小伙子沉默寡言，到现在为止没成家。有女朋友吗？暂时没有啊，再说现在我也没这个心思，就这个心理啊也是受到很大的影响。他在养父养母家里面过得并不愉快，后来了解这个内情的人，有人就说，实际上有人买孩子不是说，哎呀，我们买了之后啊当个亲的热的，其实说白了就是给家里面花点钱弄了一壮劳力，可不就这么个道理吗？他是觉得这孩子，尤其男孩，为什么好买呢？买了以后可以使唤你，下地干活去，去干这干那个去，岁数差不多去外头去打工去。实际上彼此之间的亲情是非常淡漠。就说啊，买那个赵永永那个福建莆田那老徐家，花了5800，把这个男孩买回他们家。一个是干活种地挣钱，再有一个呢，老徐家没有男孩没有男丁，只有俩闺女。老徐头这如意算盘是什么呢？将来把这个赵永永养活大喽啊，娶他们家大闺女给他传宗接代。另外呢还有一点，这当然是历史原因，就是咱们国家有些省份啊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所以说呢成为了就是一个时期以来这个拐卖人口输出大省，就打这儿拐走的孩子特别的多。赵永永现如今算是亲人团聚了，但是呢咱问一句，还有多少赵永永赵永宽失散流散在各地，和他们的亲人家人是天各一方呢？就这个问题怎么来妥善的解决，加强法治建设，另外呢斩断拐卖妇女儿童的这个源头，是吧，就让他没有这个市场，法治这方面要严肃法纪， 特别是加强普法教育，人人都树立奉公守法概念，这才能够打根上治理遏制这类犯罪行为。不多聊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回见喽各位。